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咁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党总书记习近平啊，到底最近发生咩事？佢嘅去向如何？吓，点解咧？系中共政治局嘅最新一轮会议，系竟然咧系通过审议一个叫《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嗱，呢个咧，我哋前几集啊喺个风云谷嘅里面咧，系已经好理性嘅分析，就研究啊，点解突咗一嚿咁嘅嘢出嚟，系统管呢个叫顶层嘅决策。嗱，呢个咧系配合到近几个月以来，海内外咧传出好多风声，话咧中国呢个最高人物咧吓诶失去权力，又或者正在啊放弃权力。嗱，呢个说法咧。最新咧，7月6日得到咧，系最接近中共官方啊嗰个咧，新闻机构啊，或者咧系嗰个喉舌啊嘅嗰个核实，或者咧系报道。因为点解咧？7月6日，香港亲中嘅南华早报咧，系正式白纸黑字咁话啊，佢话习近平咧系正在下放更多嘅权力。点解咧？因为呢个新嘅规范系针对咧。是某啲嘅共产党嘅机构，中共正致力于规范佢嘅决策过程。咁南华早报咧系引述不愿透露姓名嘅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话，佢话呢个新嘅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咧，就可能暗示啊系为习近平退休喺度做紧准备，制定呢啲规定系为咗要规范呢啲机构。因为而家是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嗱呢啲系唔系话出边嗰啲咧啊咩反共啊流亡啊嘅海外组织啊或者系人士嚟讲，系喺中国香港嘅南华早报7月6日咁讲，系嘛？咁咧南华早报咧亦都话其他观察者咧就否认咧新嘅规定为习近平退休咧系准备。认为习可能正在分阶段移交权力，嗱呢句说话咧，其实佢系戴晒保护罩嘅，但其实咧系矛盾嘅。既然习近平唔系为退休作准备，但系点又有可能系正在分阶段移交权力呢？分阶段移交权力咪即系退休咯，退休咪即系移交权力咯，系咪啊？所以你睇睇咧，就系而家。中国人或者在他的政治的迷宫里面那些语言那种模糊啊是不是还有令到他呢是动辄得咎啊是很恐慌啊怕提出某某某三个字啊是随时会被人落镬啊拉人啊是那种深切的恐惧。但是南华早报这一篇的报道在7月6号是引起了呢是国际的注意因为他是一份英文报纸他是正式提到这个习近平三个字。亦都系咧，系喺度咧，相当暧昧咁，其实强烈暗示啊，呢个新嘅机构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嘅通过咧，其实就系为习近平嘅退休又好，分阶段移交权力又好，或者俾人系逼退休又好，嗱呢个咧个动机同埋个动力何在咧，先不研究。但系根据南华早报呢一个最新嘅报道咧。起碼確認了是而家同以前不同了。直到呢是我哋呢幾個月幾個禮拜以來就見到嘅事實同埋證據去分析，唔可以話某某人俾人政變推翻，或者俾人軟禁，或者身患絕症等等，因為呢冇證據。但係就帳面同埋台面上嘅事，包括呢中國而家嗰啲政治嗰啲對外講話、嗰啲文件啊、嗰啲詞彙起一啲變化咧，係可以推測到係有啲重大嘅變化喺度醖釀。呢個重大嘅變化當然係涉及一號人物嘅權力問題，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幾集之前咧，我哋都就呢條新聞咧率先咧同大家報導同埋分析啦。但係對於呢個協調機制嘅工作條例通過咧，究竟嗰個動機或者原因咧，眾說紛紛。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有一部分分析就觉得 習近平的權力咧將會被分薄，或者是一個退休之前的一啲咁嘅部分。咁但係咧，依個揣測可能就跳得太遠啦。咁依個協調機制嘅工作條例咧，裏邊有兩句説話，我哋上一次咧都好仔細分析，就係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咁咧，如果從客觀分析，嗱，唔好帶任何主觀願望情緒啊，就係、是、一個喺呢個領導之下嘅小組或者一啲咁副手，佢哋去進行一啲協調或者係討論或者係工作嘅時候咧，佢哋要達到嘅一啲規範或者係一啲遊戲規則。咁究竟如果咁樣嘅做法咧，究竟是分權啦、削權啦，定是下放的權力啦？嗱，依啲人咧就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似乎啊權力的而且確是分咗出去。究竟是第一號人物願意放出去，或者主動放出去，定是被迫放出去？嗱，呢個而家我哋手頭上是冇具體的證據嘅。 啊，咁啊將呢件事咧嚇，你撇開所有的政治感情啊偏見啊唔講。我哋風雲谷向來都秉持一樣嘢，就係、是、西方係由柏拉圖、蘇格拉底承襲落嚟一個咧，係叫理性啊，嚇同埋邏輯嘅推敲嘅精神，絕不涉及咧嚇嗰啲苦口婆心啊，嚇日夜啊就話哎呀中國往何處去啊嚇呢、這個咧明天的中國如何呢啲全部不在本人啊或者風雲谷關注之列。之但係中國而家最高嘅人物嘅去向。是涉及到香港同埋世界嗰个经济嗰个大局，尤其涉及咧香港好多投资者、业主啊、家长啊，吓佢嗰个安身立命啊，嗰个咧根本嘅利益。所以佢上边有冇权力斗争咧，系我不关心。但系因为最近流露出嚟呢啲官方吓呢啲新闻报道同埋呢啲文字啊，里边我咧就系好有兴趣喺中国语文嗰个角度咧去研究下呢个中国而家个政治发生紧咩事。其中是不带任何的起户，亦都咧系暂时冇一个结论。因为第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第二就系有好多嘢唔好做杨修《三国演义》里边嗰、那个杨修之死咧就系叻唔切。第三就系要咧仿效，或者其实我自己嘅性格都系同最近啊逝世呢一位蔡澜啊都好相似，就好多事咧你明明睇得穿，但系唔好说破吓。我谂咧风云谷啊。嘅觀眾咧係非常之聰明，佢哋自己咧係自然會咧係達成嘅結論。嗱，呢個咧亦都同我自己幾十年啦啊做人處世嘅經驗有關。我記得十幾廿年前，我因為有鼻敏感啊、鼻竇炎啊，咁我去香港銅鑼灣嘅恆隆中心嗰度咧去睇一位嚇耳鼻喉專科嘅醫生啊，叫做馮啟斌。馮啟斌醫生咧以前真光小學畢業，後來咧就係、是、读呢个耳鼻喉啊，呢个香港大学嘅耳科，跟住咧佢移民加拿大，唔知佢而家仲喺咩香港开业。咁咧，我就好紧张，佢就用啲仪器啊，用晒嗰啲咧啊，医生嗰啲镜啊，咁咧系睇我个鼻窦。我就猛问佢：，喂，阿冯医生，到底系咪鼻窦炎啊，定系有冇鼻咽癌啊？咁，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唉，懒醒啦，系嘛，鼻窦炎啊，鼻咽癌啊，有啲咩症状啊？咁咧，我喺度死人都追问佢。佢死人，佢答系咩咧？佢话啊，我睇唔到有鼻咽癌啊嘅迹象。咁我话你睇唔到啫，咁到底有定冇啊？咁佢笑下，再讲一次，就我睇唔到有任何嘅鼻咽癌。嗱、啊這個、呢个咧，第一佢就封咗后门，费事咧第一有0.0001%嘅机会，佢睇漏眼，跟住你去怪佢，系嘛？第二。這個呢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一種死人都堅持一個叫科學理性的精神。佢話我睇唔到，係呢個世界呢間屋對鬥到底有冇鬼？如果我要買樓嘅時候，嚇啲人入嚟買樓，我話我喺呢度住咗咁耐，我從來未見過有鬼。但你不能夠話呢層樓呢座物業喺50年前建立咗咁耐之後，居民嚇俾人咧。在度搜索嗰田土厅，试过呢度有人自杀，或者有人在度死过啊！佢嗰个想买楼嘅业主做完功课就问你听过呢度有鬼吓、啊，你唔可以话呢度一口咬定话呢度冇鬼，因为如果佢搬咗入嚟之后，佢自己撞鬼，佢时运低吓系佢嘅事。但我只可以话呢个业主，我喺呢度住咗10年，从来冇遇过鬼。 或者从来冇任何啊系闹鬼嘅迹象。嗱，呢个咧就系科学嘅态度。 嗱，医生咧系会理性科学逻辑嘅。嗱，真系巧不约而同咧，小弟都有类似嘅经历，因为我弟咧就成日流鼻血嘅。咁我亦都揾一个耳鼻喉专科嘅医生去睇啦，讲紧十几年前、十几廿年前嘅啦。咁我又系叻唔切，同个医生讲：喂，我系咪有咩鼻咽癌啊？ 系啊，你又问过啊？ 我又问过，好低能。咁啊，医生咧就同我讲，佢话系。鼻咽癌咧系会有流鼻血，但系流鼻血不等于一定有鼻咽癌。 系 嗱，呢个就系简单嘅逻辑啦。即系我哋成日开玩笑讲，七孔流血就七孔流血，死就系死。嗱，所以咧呢个引申去到我哋嘅政治上边，嗱，今次咧系一个睇呢个协调机制嘅工作条例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分权或者系下边嘅人做嘢嘅规矩、游戏规则，但系等唔等于而家佢失势或者退休咧？嗱，呢個咧係無充分證據啊，即係等於流血不等於鼻咽癌，但係鼻咽癌可以係流血嘅邏輯一樣，啱唔啱啊？ 話你間屋有鬼，因為點解啊？最近突然間聽到嚇個廁所道門咧係會自己開，又或者過得幾日嚇喺個牆壁上邊係掛住呢個裝飾物咧，突然間嘣一聲跌落嚟，啊兩件事同時發生，係身為一個中國人，你會唔會即刻達成嗰個結論話而家有鬼咧？定系身为受过一个西方逻辑教育嘅高等华人，系又会点答咧？系嘛？嗱，嗰个嗰度厕所门系突然间咧系被录影到咧系有自动移动嘅迹象，同埋后边呢个花环卜一声跌落嚟，系咪足以证明啊？而家呢间屋里边有鬼咧？定系嗰个厕所门啊？系最近开始老化，系佢个螺丝铰嗰度咧系松咗，系嘛？ 冷缩热胀啊， 冷缩热胀啊，因为种种其他嘅原因会自动移动，就唔等于咧喺里边咧系有鬼喺度咧系开门，同埋嗰个墙嗰度上边呢个摆设物突然间跌落嚟，系咪螺丝松咗？定系最近有一啲轻微嘅地震，只系得咧2.3级，天文台咧系录到你感应唔到，最舒适佢跌落嚟咧，系嘛？嗱呢啲咧。就叫正表面的迹象，之但系两样嘢如果一起发生咧，你就会感觉得到，喂，最近系咪呢个地理环境啊个形势啊，系咪有少少唔同咧？吓，你问玄学嘅师傅咧，就系话，喂，揾个风水佬咧，系入嚟睇咧，话系有啲呢度系有啲咁嘅阴气，系嘛？你系咪咧系要咧摆棵花，又或者咧摆缸金鱼啊咁啦？呢个咧？嗰、那個達至嗰個結論係咩？那個演繹嘅方式咧就唔同啦，係嘛？所以用呢個科學嘅態度去睇中國最近成立一個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嘅一個條例，就係發現係由中共嗰個政治行為幾十年以來，佢係反常嘅。首先佢係反常，係一個 abnormality， 唔係一個 normality。点解话佢反常呢？因为呢个咁嘅机构系从来未出现过嘅，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系嘛？同埋佢点解系会成立呢个机构呢？我哋上次讲过，佢话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嗱，呢个咧就系显示到系以前咧系有长达十年。中共对中央对党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有缺陷，是有缺陷，即是现在大陆和香港特区政府所说是出现一个叫流行语叫短板，是你有短板你才要补足，没有短板你使乜补足呢？是吧？好好地地你怎会成立这个机构呢？是吧？推动重大任务落实，重大任务落实在过去12年是从来有一个中共里面大家承认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讲过了，习近平身为核心，他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八个字，同埋忠诚不绝对，即是绝对不忠诚。同埋呢，点解呢？就睇个中共那个机构，就是他除了国务院呢，是有外交部啊，有卫生部啊，有其他的什么外事什么对台小组啊。佢仲有一個架床疊屋嘅機構咧，就係有好多嘅叫領導小組，叫中共中央領導小組。嗱，呢個咧就唔係習近平上台先有嘅，係好耐之前至少20年嘅。例如，你雖然有一個叫對台辦，對台辦嘅主任啊，呢個叫國台辦嘅主任咧叫宋濤，曾經咧係叫王沪寧， 你唔好以为呢个国台办主任咧就系大晒，原来国台办主任上边仲有一个叫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呢、這个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系又唔归于国务院，但系咧又系凌驾于呢个国务院。好啦，你有一个财政部，中共咧系国务院有个财政部长，但系上边一个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国而家有个叫外交部，外交部长系王毅，但你唔好以为王毅话晒事，上面仲有一个叫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仲有一个叫国安部，有个国安部长系叫唔姓陈嘅咩嘢，但你唔好以为个国安部长话晒事，上面有一个叫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仲有系叫中纪委，中纪委咧亦系咧呢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啊，是经通才兼任的，例如赵乐际，但上面有一个叫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还有文化部长、宣传部长，你不要以为部长是说了事，好像香港特区那样，什么部长责任制，这些是你自己下面的小路仔，幼稚园玩煮饭仔，部长是没有责任制的，但部长有一个责任制，孭镬的责任，决策的责任你是没有的，比如说你文化部长、宣传部长上面有一个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系咪？好啦，司法部长咧上边有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嗱，喺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政治局常委有九名，又名九龙治水。啊，呢啲乜乜领导小组、乜乜领导小组咧，系由九个常委咧系分摊嘅， 大家分咗佢啊嘛。 十七届嘅中共啊。嗰陣時嘅結構，中央對台領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就係胡錦濤，因為佢係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又係胡錦濤，佢係總書記；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胡錦濤，佢係總書記。嗱，呢啲凌駕於國台辦、財政部同埋呢個外交部，係嘛？好啦，但係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嘅組長係邊個咧？就叫何國強，佢唔係總書記，但係政治局常委。即系话反腐败啊，最高个人物啊，决策拉边个唔拉边个咧，就唔系胡锦涛决定。九龙治水嗰阵时咧，就系由何国强决定。好啦，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面主管宣传口咧，个组长又唔系胡锦涛，亦唔系温家宝，系刘云山。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咧，就系主管政法系统呢个政治局常委啦，系周永康。你看看十七届是有胡锦涛、何国强、刘云山、周永康、贾庆林、李长春，连习近平咧嗰阵时都做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但独有一个人冇份嘅，就叫温家宝。嗰阵时佢系中国国务院总理，佢系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嘅组长都冇得兼。你睇下呢啲表格，你就知道权力啊系喺边度。何况嗱，后边啦，仲有一个叫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嗰、那个咧，叫做扶上马送一程咧，就叫江泽民，系嘛？佢要交嗰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啊，呢只黑桃烟啊，呢只最大嘅牌俾你胡锦涛啊，你先至叫做大权独揽。但系即使你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你啲乜乜物物领导小组咧，只系得个两三个咧，你个权力都不完缺，都不完备。好啦，直到十九届、二十届之后，呢啲乜嘢领导小组、密密领导小组，全部归一个人，其他政治局常委全部弹开。这个咧，总理李克强咧，更加一个都冇。咁你咪知道呢、这个、叫定位一砖一锤定音啊！同埋呢个就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咯，系咪啊？呢啲咪叫大权独揽咯？呢、这个系十九届同埋二十届之后。慢慢形成一個人啊，係話曬事咯。一個人話曬事點啊？得嗱，你睇下嗰個效果係點咧？譬如話動態清零啊，呢個咧啊，呢個所謂嘅新冠狀病毒啊，嗱呢個咧，我同各位介紹下點樣做一個中國人，同埋點樣觀察中國政治。喺呢個咧，大陸官方嘅求是網，即係黨嘅中共嘅嗰個求是，2020年3月10日。有一篇文章叫《大国战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嗱，呢篇散文咧系以诗嘅形式啊，系嚟到咧系话明俾你听。而家中国嗰阵时嘅中国系一个人话晒事， 这次一次危，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不见战火硝烟，却有生死考验。没有前方后方，已是全民皆兵。在这个寒宫，一个大国的韧劲和活力从未解冻。从在中南海深夜的灯光里，人民看到信心和力量。嗱，呢充满感性嘅文字咧，系咁嘅铺陈咧，系乜嘢咧？系为一个人啊嘅出场嚟烘托。202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是习近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远程诊疗中心。嗱，你讲明啊，系边个医院、边个部门？系嘛？通系同埋点样通过视频连线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协和医院、火神山医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呢啲就系叫一个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你要睇一个 detail， 佢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远程诊疗中心。是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去武汉市，武汉哪里叫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协和医院、火神山医院，一个做庄家，好像摆21点一样，一个庄家派三四户闲家的台，然后他逐个逐个派牌，逐个透过遥距的视频去亲自什么了解状况，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这些就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咯，是一个人的，周围没有人的，是吧？咁咧，另外佢咧喺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又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利益、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系嘛？大年初一再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这个叫三个再，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小组组长是谁呢？当然是他自己，并向湖北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这个告诉你，谁高谁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是归李克强管，上面他要你这个呢，你看到就是中共在成立这个顶层协调决议机构之前的状况。不只是对防疫，由新冠状病毒到厕所改革，都是类似有小组由一个人出任组长，而现在不同 了。陶先生辛苦你了，举了这么多客观的事实跟大家解说一下之前和现在发生的情况。如果根据2012年开始，这些中央领导小组呢几乎全部，可以说是等于全部了，就是习近平担任主席，即是他一个人除了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外，就由他去负责国家的全面方方面面所有的工作。既然是他一个人去说了算，我上一集都讲过了，何须这个协调机制的工的条例通过呢？因为一个人不用协调的嘛，你落的就是命令啦，啱唔啱？即是我打个譬如，我哋细个嗰时睇超人打怪兽片，咁怪兽可以有好多只，即系集集都系超人噶啦。超人自己一个打晒噶嘛，你唔系五星战队嘛？五星战队系五个人咧，可能你都要商量一下点样打怪兽。咁而家既然系咁，咁点解要通过呢个工作条例呢？嗱，近日仲有一啲客观嘅情况，有人攞出嚟分析，就譬如话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已接掌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而今年缺席这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四国BRICS 峰会呢，也都改由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率团出席。虽然这些不是中央领导小组换了人，但是这些国际的场合，特别是上一届都是由习近平亲自出现的。咁點解佢今次就派咗李強呢？咁呢啲係咪放權呢？呢啲係咪失勢呢？嗱，呢啲係冇證據嘅。咁但係夾埋頭先講嘅種種，咁照計 一个咁重要嘅一个领导人物，咁而家就出现咗一个咧啊新嘅执行嘅方法，要协调，要啊到位不越位，叫下边嘅人咧系要统筹嘅方式。咁啊，呢啲种种啊，究竟系咪代表中国嘅政治而家出现咗一啲权力嘅变化咧？嗱，呢个变化未必 系话，绝对系。 失勢或者是有人要退休，嗱呢啲係未有證據啊，但係變化就已經出現咗啦。即係話咧，同以前嘅2012年開始，一個人掌管曬所有嘅部門，掌管曬所有嘅權力，而家開始咧就分咗出去啦。 嗱，由邏輯上面嘅推演啊，第一呢個係咪變化？係啦， 嗯， 係咪你頂層嗰度整咗一個咧叫協調啊，同埋商議啊啊嗰個啊工作嘅機構啊，係機構啊？唔系叫小组啊，机构咧系统摄所有嘅小组嘅，而且讲到明系顶层啊，呢个系咪变化？系 系 好啦，如果系一个变化嘅话，点解需要变化？如果以前呢啲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 A B C D 咁嘅小组，全部系一个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亲自咧系去规划啊，定位一砖一锤并音嘅话，如果系行之有效，需唔需要变化？系咪？ 或者做得好好，咁、 啊、 使唔使改？ 梗系唔使啦。 做得好成功，你使唔需要而家要协调？需唔需要设立新嘅工作机制？唔、這個 啊、 需要噶嘛？ 系啊，咁既然有呢个变化啦，系咪而家仲点要啊？系咪所谓改善空间？系咧，系要咧微调，系嘛？为要补充呢个短板，系咪咪即系以前有空间系未改善，同埋有短板咧系未 correct 啊？系嘛？咁既然呢个变化出现啦。咁仲会唔会同以前一个人定位一尊啊，一锤定音啊，系一样啊？当然唔会啦，系嘛？咁你话呢个系咪亦导致到一个人某一个人嘅权力啊，系嘛？系产生下放，又或者咧系被剥夺？嗱、这个、呢个咧就南华早报唔敢讲，佢话咧系权力下放啊，吓诶嗰个种种嘅迹象或者叫退休嗱、呢啲咧点解会南华早报咁小心翼翼咧？因为在中国这个庞大的政治帮会里面，你凡亲是用出面认为几温和的字眼在这暗示最高人物的绝对权力是出现变化，是犯天条的，是很串的，你知不知道这个叫串啊？是你出面觉得不是啊，这些小小东西而已，不是啊，不是啊，即是当他一个巨大的政治帮会关上道门去训你，是吧？就是中央对香港特首的工作是肯定的，是吧、但是他、出现一个但是就即是拿把刀出来的了，或者不过就是拿把枪出来的了、在这个呢、吸引资金和、提高香港、叫国际经贸地位方面呢是仍然是有改善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央是对香港的特首呢是一定给予巨大的支持。你出面呢那些人看中文觉得没什么啊，当你自己有啊，是吧，顺顺善有啊，不是啊。这个是黑起块面拿把刀拿把枪来跟你讲的、啊。 当年的查找不足嘛，讲到 查找不足啊 就出事了嘛。 你是当时曾庆红接管啊，这个香港市最高啊，这个香港经济小啊，不是香港的领导小组啦。嘅时候叫董建华查找不足，你阿董翻落嚟话查找不足系查找你哋立法会不足，唔系查找我不足啊！你记唔记得？你查翻啦，2005年，跟住点啊？你咁样咧系整啲驳嘴啊！啊，结果系咩咧？咪特首脚痛落台咯！我嗰时来我睇住啊，你亲中报纸啊，奉命啊，系喺度咧，开工啊，话你哋唔好诋毁我哋董特首啊！他的权力很稳固啊，将中央叫查找不足是叫香港整体查找不足啊，包括香港的立法会啊，你们里面有些这样的议员啊在这里拉布啊在这里闹 啊，所以是你们不足啊，知不知道？记不记得2005年的查 找， 结果后来哪个落台啊？现在等于是吧，叫你香港有创新，叫你香港要改善啊！你个特首落到嚟就话中央勉励香港嘅商界啊，系你哋创新啊！对唔住啊，唔该你做下功课，睇下2005年啊，董建华嘅下场啊，系嘛？ 你唔好射歪啊！ 仲有 啊， 叫政府嘅官员站在第一线啊，即系叫你哋唔好褪后一步啊！ 系啊， 商界同市民顶啊！你哋系第一线噶、 啊，你哋系第一线啊！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作为管治香港的第一责任人啊，明唔明啊？第一责任人啊，点解要咁样强调啊？即系你唔好褪太啊！你唔好射落去俾行会，唔好射落去俾商界啊！你是第一责任人啊， 系 你孭啊 ，OK？ 呢个你睇翻2005年阿董茶走不足之后啊，啊香港嗰啲咁嘅擦鞋亲中喉舌啊，喺度咬牙切齿，你哋唔好诋毁我哋阿董伯啊，我哋董生冇事啊，中央好信任佢啊，你哋茶走不足啊，呢啲你睇睇啊 ，OK？ 系嘛？用逻辑嘅三段论去演绎。唔怪得而家南华早报点解有一段咁嘅嘢解读，系好大件事啊！因为系南华早报啊，佢系等于中国日报啊 ，China Daily 嘅 B 队啊，佢系面对国际噶。尤其最近啊，美国啊，一个退休嘅前情报官弗林啊，佢表咗态啊，话某某人啊系正在权力移交啊，系嘛？佢系美国情报局咁讲啊，所以好串噶。在你这个时候呢，你应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呢，开足马力啊，是一定是维护啊某某某核心的周围，捍卫某某某啊，而不是呢是搞到南华早报有段这样的事啊。不是讲笑的，这些人头落地啊，在党组织的生活里面啊，这些如果你这样登篇这样的事呢，是吧？你自己心里明白，所以点解有啲咁嘅迹象咧？唔系炒作啊！啊，香港特区有一啲咧政治水准好低啊！嗰啲官员话你做咩炒作？炒咩作？而家南华早报系咪炒作啊？南华早报点解登段咁嘅嘢出嚟啊？系咪配合啊美国情报官啊弗林啊，系制造呢个氛围啊？话到俾你听啊，不传谣不造谣，点解南华早报要咁样样？你系咪炒作？所以香港特区啲咁嘅管治精英咧，佢哋嘅政治水准系好低，唔该你行埋一边啦，你擦鞋都唔识擦啦，系咪啊，鲍生？ 仲有咧，其实特区政府之前咪讲过，佢哋有反驳队嘅，佢哋对于咧美国啊或者系一啲智库机构啊嘅评论文章啊出到嚟咧，就会啊第一时间反驳。咁但系对于南华早报报道啊呢、這个中国嘅权力可能出现变动，而且退休。咁呢个咁大嘅事啊，咁香港嘅反驳队又会唔会出到嚟咧澄清一下或者系反驳咧？ 你冇资格反驳，因为嗰个唔关你事，你嘅层次太低。但系有一样你要反驳，就系7月1号，呢个咧中国香港版嘅国安法系咪5周年？定系咧呢个香港嘅主权移交几多周年？当时嘅特首李家超讲话系被媒体注意到，通篇。是没有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最高老顶、哦、就问他到底外面那些炒作是有人炒，我们没有、啊、现在我们引述那些人和结合到南华早报，你问一下你为什么不提那个名字，是不是你收到风，是不是香港形势有变、 嗯、 喂，这个对于李家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指控，你第二些呢不反驳可以，如果你不是真的呢，你喺度漏咗嗰个名字，俾人咁样上你一栋咧，你就要反驳，因为水势都唔清啊！你而家落井下石啊，定系附和美国情报官啊所讲吓某某人啊权力不稳啦吓咁现实啊，系嘛？喂，我未死噃，正如我讲啦，李瑞环未死噃，佢咧亦都系你哋嘅阿爷之一、啊。他下个令叫你哋宜兴紫砂茶壶嗰层积唔好刮咗佢噶噃，嗰层积咩啊？上至英国留低嘅普通法，下至威尔斯亲王医院、维多利亚港同埋皇后大道中呢啲殖民地嘅名，叫你哋唔好咧成班奴才叻唔切，铲啊铲啊，去籍啊去籍啊！李瑞环未死喎，生勾勾喎，今年咧嗰个农历新年嗰个中央茶话会咧，佢坐喺习近平隔篱喎。啊、所以你班中国人在下面我知道呢是很醒，是吧、啊、爱什么国啊，你们买大细啫 ,1989 年六四啊，你们班傻仔就够了出来、啊、在这里支持赵紫阳啊，反对戒严啊， 系嘛？啊，反对呢个六四开枪啦，亲中报纸啊，大公报员工啊，系出嚟拉话啊，英雄啊，吓不要逼我们讲假话。一见到后来习啊，你邓小平出嚟见戒严部队啊，呢班中国人咪即刻收声。你哋买错咗啦，落错注啦，系嘛？唔好叻唔切啊，系嘛？所以呢个咧，我哋系提供嘅以前发生好得意嘅事例去参考啊，系嘛？你哋有人听到咧？心里边啊，甜酸苦辣吓，五味纷陈啊，呢啲系你嘅事啊，系咪？因为你哋要学习紧做中国人啊嘛，你又做紧中国党国嘅工具啊嘛，系嘛？啊，我呢度冇结论噶，你唔好听咗你自己叻唔切啊。OK， 我冇话到发生咩事啊，只不过咧系将中国语文嘅角度同埋呢个西方嘅逻辑，将佢咧逻辑啊，将佢结合嚟到验证啊嘛。啊嗱，南华早报咁出声嗱。同埋針對七月一號香港特首，點解你嗰邊講話漏咗習近平呢個名字，而家俾人哋炒作，甚至係造謠？呢、這個時候反駁隊應該出動。 嗱，當然啦，你唔講由自可，一講我又醒起喺七一嗰個致辭裏邊咧，李家超咧就引述清代文學家阿彭端淑嘅一首名句：天下事有難。易苦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啊，呢个系 啊，系啊。咁你既然可以引述清代学者嘅两句诗，咁点解你唔引述一号人物？佢都有好多金句噶，系嘛？点解你哋唔用咧？系嘛？ 你哋喺大半年前喺特区政府展开学习习近平思想噶嘛？ 系啊。 点解你唔交个 KPI 出嚟咧？点解呢篇讲话你漏咗个三个字啊？点解咧？你要知道香港是间谍中心，好多呢啲咁外国势力喺度收风噶嘛。嗱，当然嗰篇演辞可以话唔系你写，唔系你写，你个幕后人同你捉刀俾你写嘅个幕后人喺边度咧？啊，你自己系咪应该火眼金睛望清楚？咦，我发现漏咗一个好关键嘅声明，你系咪应该问一问咧？吓，定系吓人嗰啲官中国问题观察家已经假设你问咗，然后咧，哦，明啦，哦。哦，咁样系嘛？哦，得，我照读啦。咁你到底知道多咗啲乜嘢咧？系嘛？啊，呢啲就系做中国人应该有嘅政治分寸，尤其做一个咧党国组织系统里边嘅干部。南华早报而家出咗声，咁讲系咩意思？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唔使惊，唔使面青，系嘛？咁惊做乜嘢咧？系嘛？会食人咩？我哋风云谷吓，不过系个研究系。 冇事嘅，冇事嘅， 冇事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欢迎大家加入我哋风云会啊！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 Sir 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